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3集。李准站起，一步步走到石娘子面前，蹲下身来，宝石般闪烁的黑眼眸沉痛地望着他的脸。注定要失去的，强留也留不住，你何苦如此啊？石娘子淡笑，眼底哀意蔓延。倘若是你想留住，我拼死也要替你留住。荒唐！李准冷笑一声，猛地起身转过身去。 阿准！ 石娘子叫住了他，手指抚摸着金口的白花，目光空洞。 对不起。 你没有对不起我。 他的表情也有些空洞。眼前这人竟是20年前就已经认识了他，费了大半生周折，生生死死为他编造了一场幻梦。而他始终身处局中，一无所知，5年同床共枕，不识对方真面目。 阿准， 石娘子右脚，她睫毛低垂，斟酌了许久，似乎万般缱绻都化成酸涩的一叹。 这5年能做你的娘子，每一天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 李准沉默不语，手握成拳。 我很抱歉，欺骗了你。 他常常叹了口气，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，似乎是解脱了。 大梦一场，终有醒的时候。人妖殊途，现今你我夫妻，一别两宽。 谁要跟你两宽？ 李准猛地转过身，打断了他的话，眼眶发红。 成婚的时候你说了，要陪我过一辈子，你要背誓吗？啊？ 石娘子花容失色，两点晶莹猛地跌落下来，沾湿了绚烂衣襟。她伸手捏住他的下颌，低眸凝视着他，面色复杂，嘴唇在微不可察地颤抖。他竟在哽咽，似乎千言万语最后都只剩下了一句： 既然从前不识，那就从今天重新认识好了，好吗？费石娘子。 林妙妙坐在木生床边，搅了搅碗里的药，心血来潮咬了一小口，尝了尝，整张脸顿时皱成一团。木生满脸复杂地看着他。 那是我的药，你喝什么呀？ 哎，我不得试试温度吗？张嘴抱怨时，他的舌尖还是麻痹的，那股涩然的味道在他嘴里缭绕不去，忍不住将药碗蹲在桌上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药不能喝，苦死人了。 怎么不能喝？ 他端起来刚准备一饮而尽，突然顿了顿，手一抖，将碗又放回了桌上。 怎么了？ 林妙妙瞬间紧张起来。 你手也伤了？ 少年摸着自己的手腕顿了一下，才低着头，意味不明地嗯了一声。 没记得他手上有伤啊，难道他在裂隙下面拉自己的时候太用力，拽脱臼了？ 林妙妙瞅着他的袖口， 伤哪儿了？ 他沉默几秒，耳尖有些发红。 说了你也不知道。 他颓然叹了口气，蔫儿哒哒地端起碗来，勺子凑到他嘴边。 那你下午得叫穆姐姐来看看，现在先这样凑合凑合吧。 穆生低下了头，非常凑合地喝了药。室内一时安静无声。喝了两口，他忽然垂着眸开口： 我头一直扭着，好累啊。 林妙妙无语望着他，简直不能想象，一个人只用动动下巴颏低头喝药也觉得很累。 我举着还酸呢。 他望他一眼， 言简意赅，你往里坐坐。林妙妙低头一看，自己的膝弯都已经抵着床沿了，再往里，索性将两只鞋一蹬，直接盘腿坐上了床。都已经上来了，才觉得自己有点过于不客气了，延迟地补充一句，不介意吧。木生低着头看着他手里的碗，别废话。林妙妙扭了个身，慢慢地挪到了他旁边，他向里移了移，给他让了个位置。 哎呀，这样果然舒服多了。 林妙妙喟叹一声，摩拳擦掌，几乎是正对着他的侧脸，勺子伸过去，他猝不及防一臂，药汁直接倾洒出去，从嘴角顺着他脖梗往下流。 哎！ 他眼疾手快地抓起床边手帕，接住了下滑的药汁，顺着他的脖梗一路擦上去，擦到了他嘴边，干脆直接堵住了他的嘴，恨恨道， 你还说我嘴漏，我看你才是真漏，你该进水的时候闭什么闸呀你。 他的四根手指按住手帕，白色手帕上是他潋滟的黑眸，一眨不眨地望着他，睫毛纤长，四目相对，林妙妙底气都有些不足了。 你是不是觉得这药太苦了，喝不下去啊？ 他的睫毛微微一颤，望着他的脸不说话。他将药碗放在桌上，一手捂着他的嘴，另一手飞快地从怀里掏出个纸包，单手展开，捻起两颗粘连的蜜枣塞进他嘴里，随即再次捂住他的嘴，生怕他抗拒地吐出来。半晌，歪头问， 甜吗？ 少年的手轻轻捏住了他的手腕，他移开绢子，他已经漠然地将枣咽了下去。林妙妙擦擦手，再度端起碗来循循善诱， 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木姐姐亲手给你抓的爱心方子，你还不快点喝完。 他微微张嘴，发誓自己对幼儿园的小弟弟都没有这么耐心。 来啊， 他望定他微张的唇，半晌吐出一个字， 甜。 一口气噎进肺里，林妙妙想摔碗，怎么会有人反射弧这么长呀？木生这次喝药喝得十分不顺利，一勺药他要分三口咽下去，催他，他便垂下眼睫，淡淡地说，烫。 我刚刚尝过了，不烫。 林妙妙恨铁不成钢，勺子几乎怼在他嘴唇上，恨不得给他灌下去。 要不你自己吹吹。 他看看药，复又看他一眼，那眼神充满谴责，看得林妙妙都有些过意不去了，只得对着窗口吹进来的凉风又耐心地晾了十分钟。再喂他还是时不时闭口，弄得药汁横流。 你怎么连喝药也不会啊？ 林妙妙恼了，愤愤展示沾满褐色药汁的手帕给他看，晶亮的杏子眼气鼓鼓地瞪着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